好像 如果订票的话，有几种方式吧？ 这次票呢，因为这个，广大的观众们对这个原派艺术的喜爱，对这个袁世海老师的一种崇敬吧。 嗯。 那么买票的人比较踊跃， 比较踊跃。 哎，除了这方面呢，因为这次演出参加的演员也比较多。 嗯。 有上海的，有天津的，是吧？那么有北京的，甭说了。 嗯。 那么多位的艺术家共同参与。可以说是近一个时期呢，演出阵容比较强的一个演出，一个纪念活动。 据我所知，好多人都从这个外地啊，飞过来啊，来看演出哈、 嗯， 所以这个票呢也是挺红火的啊。 是。 那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呢，就赶快，比如到长安大戏院可以去购买。 是。 另外，可能一般按照这个惯例，可能网上也可以订。 网上可以订 啊，这个可以看一看的。 是。 另外打电话也是可以的。 是 啊。好，这是12月10号的演出，12月9号就是京剧野猪林了。 京剧野猪林， 嗯 啊，那么这个野猪林呢，这出戏呢，可能是广大的戏迷观众呢，都非常熟悉了。 对， 那么这是，当年这个李少春老师，袁世海老师、杜近芳老师他们共同创造了一出这个经典剧目， 嗯、 啊，那么可以说大家是非常非常喜爱的。啊，那么袁世海老师呢，在这出戏当中呢，塑造了一个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鲁智深形象。 对对对，这个行侠仗义啊，武艺高强，而且 是 胆大心细的这么一个人物啊，非常精彩。 是是嗯 嗯，这是谁来演出的呢？ 那么这出戏呢，也我们也 这也是你，好像你也是你主演。 那么我来演鲁智深， 鲁智深这个角色。 啊、余魁志呢？跟这个天津青年京剧团的著名武生演员王立军，那么王立军演前半部的鲁智深， 嗯 啊，林冲 ， 那个余魁志呢演后半部的 林冲 、嗯，哎，那么这个林娘子呢，由这个我们团的青年演员萧迪，大连京剧团的青年演员萧迪演前半部、 嗯、 啊、 嗯， 那么著名的这个青衣啊，梅派青衣呢，李胜素演后半部的林娘子。 嗯 啊，这个郑岩老师演这个高衙内， 嗯嗯， 哎，那么中国戏剧学院的舒同啊，舒同老师演这个、那个高俅，哎，可以说演也都是目前当今中国京剧舞台上就是这种角色都是非常一流的哎表演艺术家在一起合作。 对对对， 就像这出戏呢，肯定会大家看了也是会非常精彩的。 嗯，这是12月9号，也就是本周六。嗯、 对 啊，本周六呢，在长安大戏院将上演这个京剧《野猪林》呢，也是这个袁世海老师的一个经典剧目了。 是是， 嗯嗯，如果想去欣赏的话呢，也要赶快去购买票了啊，因为没有几天了，今天已经是星期二了嘛。 对对， 嗯嗯，那么好像这个演出从12月8号已经就开始了，也就是本周五，本周五上演的 是什么剧？本周五呢，是我们大连京剧团呢为这次活动呢，助演一出《杜鹃山》。 嗯， 哎，那么为什么选择这个《杜鹃山》呢？因为这个袁世海老师呢，他这个不单塑造了很多这个我们前面提到很多历史人物， 嗯， 那么现代人物他也塑造了很多，除了这个现代戏一个鸠山一个归田，还有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黄世仁呢， 嗯， 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现代戏的人物，可以说呢，他的艺术呢是与时俱进的， 嗯， 是向前发展的，是跟得上时代的。那么我呢在《杜鹃山》当中呢饰演雷刚， 啊， 我也是。努力的向老师啊，学习啊，遵照老师的这种艺术思想，那么适当的再演一些啊现代戏。 嗯， 虽然我的这个努力很不够，但是呢，也想用这出雷刚啊，也在这个纪念的日子里当中呢，向广大的观众们。啊，做一个汇报。 嗯嗯，这个《杜鹃山》是咱们这个大连京剧团的一个保留剧目吗？ 是，我们 平常也经常演吧。 经常演。我们这个《杜鹃山》呢，在大连演了以后呢，可以说反响非常强烈。 嗯 啊，因为这出《杜鹃山》呢，特别是在音乐方面，这观众啊，广大的戏迷观众呢，都是 非常熟， 非常熟， 对， 非常优美这唱腔。 嗯， 所以演出剧场效果非常好。哎，再一个呢，我们大连京剧团呢，在这出戏当中呢， 全体演职人员呢也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嗯， 那么也想大家也想借着这么个机会向北京的观众们啊做一个汇报， 做一个汇报。 那么我也作为大连京剧团团长呢，也非常诚恳的约请广大的戏迷观众， 嗯 啊，能到剧场观看我们大连京剧团的演出。 哎， 我相信啊不会使您失望的。 是的是的，这也是作为咱们这次活动的一个开幕式的哈。 嗯，是是是， 啊，确实其实北京的很多的这个京剧爱好者啊，对于这个现代戏啊， 嗯， 也是特别的喜爱。 是， 好像最近呢还真是没有什么现代戏上演， 嗯， 所以你这出这个杜鹃山呢， 嗯， 也真是解了渴了，嗯，所以呢喜欢现代戏的朋友呢，嗯，也不妨在本周五的时候到长安大戏院去观看大连京剧团演出的这个杜鹃山， 嗯， 啊。我知道两位呢今天真的是非常辛苦，下午呢有这个发布会， 嗯， 而且呢这个发布会完了以后又到排练场了，又接着这个排练哈。而且在我们今天直播节目前， 嗯， 还是积极的赶到现场， 嗯， 真是非常的辛苦。其实今天我们的工作呢做的也不是很完善，本来应该呢， 嗯， 选绎出这个袁世海老师的唱段， 嗯， 而且杨翅你也应该拿一个你演出的唱段呢， 嗯， 跟我们的听众来欣赏一下， 嗯，是是， 但是好像咱们全都 时间比较匆忙 不允许了。 哎，对，因为今天呢我们上午就开始排练， 嗯， 你像郑岩老师快70岁的人了，早上8点钟就出门了， 嗯， 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啊。可以说为了这次这个祭奠活动啊，可以说大家都在忙碌，忙的可以说已经就 废寝忘食了。非常的辛苦，不过在这里呢还得这个希望你们真的好好注意身体啊， 嗯， 因为这个大头都在后面的，而且作为杨翅来讲呢， 嗯， 这4天的演出你都是主角啊， 嗯， 啊可能你的这个角色的整个的表演好坏呢， 嗯， 会跟你的师傅联系在一起。 我已经有很大的压力，你就别再给我 说。好好好，没关系没关系，我相信你的实力啊。因为确实在这个袁世海先生在最后的这个一段时间当中呢，很多新鲜的全都是扑在你的身上了， 嗯， 而且你也从他身上学了很多，无论是从艺术上还是从这个做人上， 嗯 嗯，所以我们对于你的这个表现肯定是蛮有信心的， 嗯， 也肯定你能够成功啊。 谢谢，嗯，谢谢。 那么这次演出呢从8号一直到这个12号演出了， 嗯， 好像关于这个活动呢还有其他一些附带的一些内容。 对对， 嗯， 是， 嗯，比如说你们要在这个钓鱼台还要举行活动。 对，嗯，12号呢我们演出完结束，整个演出完结束之后呢，12号我们在钓鱼台呢搞一个，纪念大会。 嗯 啊，搞一个纪念大会。这个呢跟以往的这种纪念演出呢活动呢有点不同。 嗯， 我觉得这次呢这个主办单位呢想得非常非常周到。 嗯， 那么这个纪念大会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原派艺术的一个报告会。 嗯， 那么它呢能使得那么特别是青年演员啊从中呢知道很多原派艺术的形成和原派艺术的精髓啊。在这个纪念大会上呢有原派方面的专家，理论专家，那么有这个中国京剧院的领导啊，包括他的家人，还有这在这方面有研究的理论家们， 嗯， 啊， 做一些 也包括我们这些后人们，那么把自己的一些心得，对吧？把自己的这么多年的一种体会， 嗯， 那么做一个总结， 嗯， 那么我想呢，这个纪念大会呢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对对， 嗯， 我们也希望啊通过这次这个纪念京剧啊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这个诞辰90周年的这些活动啊， 嗯嗯， 使这个原派艺术能够发扬光大啊， 嗯嗯， 能够更加得到大家的这个喜爱啊， 嗯， 最后呢我还是预祝呢这次活动能够圆满的成功， 嗯， 啊最后呢还有点时间，两位每个人再向听众朋友再说点什么好不好，嗯， 我想说 郑岩先生， 原派艺术有个袁老的这个戏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嗯， 它就讲要出情， 出情 不能够很好的表现感情，你多好的城市观众也不满意， 嗯， 你什么样的人物要有什么样的感情，比如说他演的将近三百个剧目，他最让观众熟悉的啊莫过于张飞、李逵、曹操、项羽、周处啊，这而且作为一个等等吧，再有就是他的代表作，他的代表作就是说他几十年的追求就是想把以配角为主的架子花脸这个行当提升到作为领衔主演第一号人物的一个晚会的大戏， 嗯，

再请听俊袭人。 下面请听梅兰芳演唱的《彩楼配》。最后是凤还巢。